曾经对你一片痴心，奈何青天掀起了风雨阵阵，使我俩离分。你却丢下付出真情，也爱你这么深，却留不住你的心。你曾经给我一份真情，我也曾经给你一颗真心，奈何情海掀起了波涛阵阵，是我分。你却丢下了我，不管也不问，纵然遇见了也变成陌生的人，我已付出真情，也爱你这么深，却留不住你的心。付出真情，也爱你这么深，却留不住你的心。 相见。 时常向清风诉说情怀，时光不停地

失了你，小雨多美丽，蒙蒙细雨里有 街上高路迢迢，路子上花可是让谁明了。 猜不透你，猜不透你，你的爱意若即若离。想要问你，想要问你，我在你心是否多余？为何事到如今 笑得我脸发烧。呀呀呀，受不了，呀呀呀，心好焦，呀呀呀，不得了，莫非我心中已动摇。你要对我说我能做朋友，记得我心爱到处飘，初见你一面你我印象好，莫非机会已来到。你的眼睛对我瞧，瞧得我心里蹦蹦跳，你的小唇对我笑，笑得我脸发烧，呀呀呀，受不了，呀呀呀，心好焦，呀呀呀，不得了，莫非我心中做朋友，记得我心爱到处飘，初见你一面你我印象好，莫非机会已来到，呀呀呀，不得了，呀呀呀，不得了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 的寒风，又想起一个你，在这一个冷冷冬季，谁来陪伴你？轻轻的长夜里，又勾起那回忆，我曾和你相爱一起，如今分离，你爱的心意我曾珍惜，为何人儿难相聚？梦一去，再也难找另一个你，我只有默默想你。的寒风，又想起一个你，在这一个冷冷冬季，谁来陪伴你？轻轻的长夜里，又勾起那回忆，我曾和你相爱一起，如今分离， thank you. 舍不得你，我怎舍得你，我说要分离那是在骗你，你情深似海，我痴心你明白，就像鱼我怎舍得你离开？我舍不得你，我怎舍得你？说要分离，那是在骗你。你情深似海，我痴心你明白，就像鱼儿围着大海，我怎舍得你离开。 夜夜为你迷了心魂。 你是我梦中的情人，像是幻梦又像是真，是我想你那么深，是我迷恋那么深。 如果你是有情人，我爱的人，梦中的人，有谁知道我爱你有多深？天天思念心上人，夜夜为你迷了心魂。 你是我梦中的情人， 是我迷恋那么深。如果你是有情人， 莫让春梦了无痕。 我的情人就是你，又相聚又分离，更添几分甜蜜。你说你要今天回来，我打扮更情人就是你，又相聚又分离，更添几分甜蜜。你说你要今天回来，我打扮更 下相随，夕阳下晚风里，有人轻轻呼唤你，到哪里别忘记世上有你最甜蜜。有一年芳草绿，希望再能见到你。说我爱你，心相依，情相惜，纵然你我各东西。到哪里别忘记，世上有你最甜蜜。有一年芳草绿，希望再能见到你。说我爱你，心相印，情相惜，纵然你我各东西。到哪里别忘记，世上有你最甜蜜。有一年芳草绿，希望再能见到你。 Thank you. 像风摇在美梦中，让爱情化成一阵风。你也这样让我心儿飘动，又让我心痛将我泪朦胧。是匆匆来无影去也无踪，记得还沉眠在美梦，醒来时一夜长空。为何像风摇在美梦中，让爱情化成一阵风。你这样让我心儿飘动，又让我心痛将让爱情化成一阵风。你这样让我心儿飘动，又让我心痛将我泪朦胧。 就